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目前处于大风蓝色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防寒。风力在傍晚前后转弱，风干物燥，本市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提高防火意识，请注意用火安全。具体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3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下班放学时天气预报是晴，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2到-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学习和记忆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方向感为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什么会对咖啡、烟酒上瘾？不开心的时候能把自己笑开心吗？还有如何克服工作倦怠，重拾工作热情，挖掘潜力，提升创造力、参与感以及使命感的团队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了解我们的大脑，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大脑帝国：你就是你的大脑》以及《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大脑帝国》讲解前沿的脑科学研究成果，360度全方位透视大脑，揭开人格、记忆、情绪、智商等等的奥秘。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轻松挖掘大脑潜能，充分释放大脑价值。《激活》一书揭秘大脑中客观存在的神秘的探索系统，揭示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使团队跑起来的惊人秘密。节目嘉宾书评人学者汪斌博士，《大脑帝国：激活》，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你为什么能说各种各样的话，你为什么能用笔画各种各样的画，然后你为什么能够今天学了数学，明天学了语文，然后你为什么能够汪斌博士到我们台来 为什么我们还能坐在话筒前聊天，为什么您能听得懂我们在聊什么，这都和我们身上一个重要的器官有关系。 为什么汪斌博士学习能那么好，能考北大医学系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学渣，当然不是说我了，你说我这话说的 你这个宅还不如不宅呢。当然刘莎如果是学渣的话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器官大家应该都猜出来了，就是我们的大脑。哎，说实在的啊，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头很重要，小时候父母就会跟我们说这脑袋啊，这得保护好了，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边藏着我们的聪明，藏着我们的智慧，这以后长大工作学习都要靠我们的大脑。但是我们只知道大脑很重要，但是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关于大脑的说明书或者我们的大脑有什么特质，确实很少有人花时间去认真学习的。 其实 对于大脑大家都不陌生。刚才汪冰博士的重点就是认真学习的少之又少，汪冰博士肯定认真学习的，要不然你挂科了，你毕不了业。 对，因为在医学专业里面你会学到大脑的解剖，包括大脑的功能，大脑的生理活动，包括化学地质的活动。但是我在想，其实每个人都有必要去至少多少了解一下我们这么重要宝贵的器官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你每时每刻离不开你的大脑的运作，而你的很多情感思维方式那更是由大脑活动来决定的。如果你对它多一些好奇，你可能就会对自己多一些了解，而这些了解可能有助于帮助你更好的应对日常的生活。 说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我们以前老说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当然阅读有很多很多的享受，但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自己。而变成更好的你自己呢，首先要从了解你自己，你知道你哪个地方啊是特别优秀的，然后哪个地方呢是薄弱的地方，然后你哪个地方呢还需要再改善。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两本书《大脑帝国》以及《激活》啊，就谈到的是这样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哎，说到了两本书啊，汪冰博士，两本书带给大家《大脑帝国》和《激活》其实都和大脑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啊。 对。 但是这两本书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要讲两本一模一样的书，那就叫《大脑帝国一》和《大脑帝国二》，也不对。 这个《 大脑帝国一》带两本来，《 大脑帝国》呢，第一本有大脑两个字，所以它更倾向于从最近的脑科学研究的领域，从脑的生理解剖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联来讲清楚，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日常行为究竟有怎样巧妙又紧密的联系。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它有点像一本大脑的功能说明书。也因为阅读这本书，你会对自己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有了更深的理解。那如果说大脑帝国更像是带我们走进大脑，那我后面提到的这本激活呢，实际上是带着我们的头脑如何应对世界，如何激活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在生活中有更卓越的表现。当然这里边更专注提到的是在职场中有更专业的表现。 哎，实际上两本书啊，除了前面汪冰博士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外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知。一本书呢是谈内部的我们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大脑的基本的知识，大家可以当一本大脑的导读，你对你的大脑哪有不熟悉，你可以看看这本书。但考量到大家不能够把大脑打开看一看，所以呢您呢在理论上啊有比较多的了解，但是千万不要做一个实操的去 不过看完了这本《大脑帝国》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我就在想，老天给了我一个能够运作的大脑，或者说我们的神经细胞脑组织，我会觉得这是一件无比让人兴奋和愉悦的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可能我不是很聪明啊，但是书里面呢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比如说爱因斯坦的大脑比普通人的大脑小了20%，一个著名的当代艺术家安迪沃霍，他的智商只有86，其实我们都知道80到120是一个正常智商的区间。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不要老去抱怨你的大脑不够聪明，而是跟随这本书或者跟随我们下一本要讲到的激活一起学习如何让你的大脑充分的运转，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刚才我们说到了两本书各有特色，第一本书《大脑帝国》呢，重点的是让你发现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其实在发现和了解的自己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乐趣。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您试着去了解一下您的大脑。其实不仅仅是大脑啊，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更多的有了一些认识之后啊，比如说你对你的四肢，对你的五官，对你的这骨骼的构成啊，或者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啊，小惊奇啊，小惊喜，其实一样都是有快乐的。再说第二本书《激活》，大家知道我们人类啊是群居动物，让你一人活着整天研究大脑帝国不太现实你还要跟你的团队一起来工作一起来创造，一起呢来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团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凝聚力提高整体团队的啊这样的一些创造力或者激情。在激活这本书当中，更重要的是讲到的你一个人怎么和这个团队对接。那么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员，是普通的员工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做？如果你是领导者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去做？分了不同的这样的角色给大家做介绍。 你说到凝聚这两个字，我觉得很准确，团队是为了一起凝聚做事情，但是如何让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凝聚在一起，不只是聚在一起，而是能够 被充分的激活。当每个个体被充分激活的时候，团体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那说回 回来，我想团体也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个体每个人的行为很多是由大脑来决定的。我们先说说这个大脑帝国吧。那既然说到大脑这个比较抽象的事情，我们又是一个广播哈，语言节，我们只能听声，所以我想从一个生活中的小细节讲起，比如说就从吃这件事情。 吃这件事情， 大脑和吃有什么关系啊？吃的时候 说吃核桃补脑子。 哎啊，这个书中也讲到了什么东西能补脑。Omega 3脂肪酸，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哈，在鱼类中很多鱼富含这样的脂肪酸。但说到我们吃除了补脑之外呢，大家经常说是满足口腹之欲，但口腹之欲是哪里来的？这里边就和我们的大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估计可能有朋友说到吃，说到大脑就想到了脑花，是不是？ 大家走那个涮锅子的店里面，打边炉的店里面，还有看看啊，烧烤的地方也有。哎，怎么一谈到吃，我觉得我的这些啊语言文字，然后滔滔不绝，脱口成章。 所以你看，吃对我们多重要，吃不光是对我们的口腹重要，更重要的是对大脑很重要。相对大脑的体积来言呢，它实际上是我们身体中最耗能的、最消耗热量的器官。它的体积不大，但是它需要很多的能量。于是大脑当我们去摄取油脂和糖分的时候，它就特别高兴，它就会刺激我们去摄入更多的油脂和糖分，当然还有盐分，因为盐分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矿物质。所以从大脑的角度啊，当我们吃油盐糖的时候，它就会释放一些让我们愉悦的物质，进而让我们不停地去摄取油盐糖。那因为我们也常说一件简单的事实啊，人类的进化是相当漫长的。 咱们又开始从医学讲到生物学。汪冰博士的医学和生物学应该是这两个之间有连接，应该也是跨科的。这就说到了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在树上，我们是古猿的时候，然后刚刚下到地面上来的时候，觉得到地面上来不仅仅能吃果子，还能吃到肉的东西，然后后来又发明了火，还能烤熟了， 对， 然后后面还能炸了油，再能油炸了， 嗯， 然后还能做烧烤，还能抹酱， 嗯， 就一下好几百万年。 哎呀，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具体例子啊，已经涵盖了我刚才所说的大脑帝国中用脑子吃这一章的全部内容。我来跟大家细细分享一下啊，刚才说到了古猿，对吧？实际上更早呢，在5亿年前。只有爬行脑存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后脑。过了2.5亿年呢，才出现了最古老的哺乳动物的脑，就是我们常说的边缘系统，它和我们的情感有关。哺乳动物呢，2亿年进化出了大脑和大脑皮层，在2亿年前啊，而到20万年前才出现人类的大脑。所以这个进化过程很漫长，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因为最主要的部分是爬行，最原始的部分是爬行脑啊。爬行脑的特点就是不管明天。有吃的就今天赶紧吃， 哎呀，那还不得一天就撑死 啊！哎，所以呢？ 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生活在食物极度缺乏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一旦食物太丰富的话，就容易导致撑死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爬行脑是保证我们摄取足够的热量，但是我们还有人类的大脑皮层啊，它可以抑制我们的冲动，进而限制我们的进食。刚才我说了，这个大脑会在我们吃油盐糖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兴奋和愉悦，对不对？ 就继续吃，多吃，次次都吃，顿顿都吃，天天都吃。 这个的好处是在哪里呢？因为随着我们的有更多的摄取了这些有热量的食物之后啊，特别是高热量食物之后，大脑不仅有了足够的营养供给，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出现了比如说像火这样的烹饪技巧啊，我们可以吃更密集的能量块，这样的话就省出大量的时间去探索这个世界，包括建设，而这些探索和建设反过来又刺激了大脑的发育。 所以很多人的大脑就在这样的食物的丰富的供给下一步一步的应该叫进化了。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大脑的进化让我们人类啊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有的人呢把这空闲时间呢用来吃一顿又一顿的饭，又一顿又一顿的饭，有的人呢去干其他工作，所以肥胖也就产生了。 下面呢我们就要讲讲啊，因为大脑会刺激我们吃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那我们刚才也说了，人类的皮层会抑制我们去摄食，这就是一个两者的博弈。博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说 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片花过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学习和记忆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方向感为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什么会对咖啡、烟、酒上瘾？不开心的时候能把自己笑开心吗？还有如何克服工作倦怠，重拾工作热情，挖掘潜力，提升创造力、参与感以及使命感的团队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了解我们的大脑，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大脑帝国》《你就是你的大脑》以及《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大脑帝国》讲解前沿的脑科学研究成果，360度全方位透视大脑，揭开人格、记忆、情绪、智商等等的奥秘，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轻松挖掘大脑潜能，充分释放大脑价值。《激活》一书揭秘大脑中客观存在的神秘的探索系统，揭示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使团队跑起来的惊人秘密。节目嘉宾书评人学者汪斌博士，《大脑帝国》《激活》，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大脑，带来两本书《大脑帝国》以及《激活》。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两本书呢谈到的都是和大脑有关的内容，但是呢也各自有区别。一本书呢是让我们从物理这方面啊，还其实不仅物理，还有意识这方面，来全面的去了解大脑它作为物质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作为能够让我们产生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运作功能是什么情况。又说到了第二本书《激活》，那这本书呢其实重点的讲到的就是在团队当中我们如何充分的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工，然后让整个的团队更加有创造力，更加有凝聚力，总之能够把这工作干得越来越好。两本书相辅相成，然后也是既独立又有联系的。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大脑帝国这本书当中我出口成章的就是吃。 对，我想吃是和我们的生活非常密切相关的。刚才我们讲到了皮层可能会抑制我们的摄食，但是大脑的奖赏中枢会鼓励我们去吃那些油盐糖。这里边呢就书中讲到了很多有趣的部分啊，我真的是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和我们日常生活特别大家关心的减肥有关系。比如说很多人在别人吃蛋糕的时候会说，我要不就来一小块吧，就一小块啊，书里就说了，完全拒绝一块蛋糕和吃了一小块以后再拒绝，完全拒绝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对，没错，就是一旦啊你吃了一块以后把你那个瘾给勾上来的话，你不仅要拒绝吃蛋糕，你还要控制你自己已经上瘾的大脑给你不断的发射的这个信号，所以大家想多难呀。所以要想减肥的话，少食多餐其实很难很难做到。 你的意思就干脆不吃了是吗？就是因为 我没说这个错误的减肥方法。 刘莎说到的这个原理哈，一小块蛋糕就会激活你的大脑去释放多巴胺，多巴胺会引起我们的愉悦和快乐的感觉。当你尝到了这个甜头之后，不光你的舌头尝到了甜头，你的大脑也尝到了甜头， 就是 你的大脑就想获得更多。所以提醒大家，那拒绝的时候呢就干脆一点点。说到吃到甜头这件事呢，这里个书中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到了很多人现在在喝那个低糖的饮料或者是代糖的人工甜味剂的饮料。 但是汪斌博士，你是学医学的啊，虽然有的朋友啊他为了如果啊你的身体是不能够接受糖的，比如说你有糖尿病，那么你不能够吃大量的糖。我个人觉得啊，你用这种代糖的这个甜味剂还可以。但是如果呢你不是就是为了减肥或者控制脂肪，然后你用这种甜味剂，其实效果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好。我个人是这样的观点。医学专家汪斌博士给个正确答案吧。 你说完了，我觉得你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不行，我还要把我的版本告诉大家一下啊，因为在书中作者告诉了我们吃糖的时候不光是释放 放刚才我说的多巴胺，那个叫快乐激素，还有一个调节食欲的激素叫瘦素。这个瘦素在身体内释放之后呢，它会在我们摄取了一定热量的时候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吃饱了。 嗯， 但是如果我们吃那个不含卡路里的甜食呢，大脑啊，在这个人工甜味剂的作用下，它也会启动的。由于卡路里的摄入过低，这个时候系统它就不会停止工作，它就想，我已经被启动了，我还等着吃糖呢，你怎么不吃糖呢？你怎么能不吃糖呢？这个时候人工甜味剂虽然欺骗了我们的嘴，让我们吃到了甜头，但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大脑没觉得吃到足够的糖，但是这个系统又被启动了，所以你的大脑就会不断地怂恿你去接近甜食。哎，所以这么说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那些代糖不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反而有可能让你对甜食的渴望更加强烈。 嗯， 就像大脑不想被忽悠， 一个开关已经启动了， 嗯， 不达到一定的量的话，那个开关是不会自动关闭的。 对， 还有一点，我不知道，王明博士，在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有一些甜味剂其实对身体是有一定伤害的，所以如果你能不吃糖，你就啥都别吃，什么甜味剂啊，什么代糖，什么都别吃。如果你必须需要糖的话啊，如果你也不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其实可以特别少的吃一点点的糖，这应该是更健康的方法。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啊，一吃阿斯巴甜我就恶心。 哦，你有生理反应？ 对对对，我会特别恶心，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已经观察我自己好久了。开始的时候，我喝咖啡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这一杯咖啡我不恶心，那一杯咖啡我恶心。我是研究了好久好久才发现，我只要放的是阿斯巴甜的时候，我就恶心。 所以我得恭喜你，你的身体和你的大脑养成了一个对人工甜味剂的自然的抵抗，是吗？ 你必须得恭喜我。 这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啊。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刚才刘莎说的，我觉得坚持自然饮食可能才是真正的健康知道。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人工的调味品或者食品确实能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但是对身体会有影响。比如说啊，书里也讲了，这个人欺骗大脑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是食品的制造商，他们会用一种方式来欺骗大脑，让我们吃得更多。如果这个食物在吃进去的时候入口即化，那我们的大脑就经常不把它计算在内。 你说的是膨化食品是吗？ 薯片、碳酸饮料 啊， 特别是以液态方式摄入的，还有冰激凌，因为它吃进去入口即化，我们的大脑很难计算它的体积，而且它在胃里边也不会占容积，于是它就巧妙地绕过我们的限制抑制摄食的这个机能，进而让我们吃掉更多。 所以要想减肥的朋友选择吃牛肉干 很费劲，需要嚼是吧？ 橡皮糖。 所以我提醒大家千万要小心啊，这些食品可能不经意间就利用了我们的大脑的弱点进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吃进去容易啊，想减一点肥真的很难。哎，不过刚才说到了这个大脑的跟吃有关的机制，还有一个机制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一个食物的味道很重的话，我们的大脑啊会在我们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叫停，就是我吃够了，我不想再吃，我想换一个东西吃。 原来减肥吃盐也可以是吗？ 吃盐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吃盐也可以啊，我在想这个肥可能是不知道能不能减啊，最后高血压是不是就上身了。但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做菜我说哎，我过一段时间会吃腻，这是一个大脑特别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有什么作用？让我们实现食谱的多样化。因为你吃一个东西吃几口以后会腻，你会吃点别的，这样你就自然开始选择多样化的饮食或者多样化的菜单，这也是一个大脑很重要的调节机制，为了让我们的营养均衡。于是食品制造商又发现了这一点，他们会发现如果味道过于浓烈，可能你吃就不吃了，所以要保证这个味道不能过于浓烈，这样的话你会吃掉更多。 你看这食品制造商为了卖出点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不论是零食也好，还是主食也好，还是副食也好，他们想了多少的方法呀。哎呀，现在我觉得还是自己在家做饭吧，吃妈妈做的饭。 争取自己做饭啊。刚才说到了食品制造商利用了大脑的一些特点，还有一点就是口水。某些这个食品呢会促进我们的唾液分泌，唾液分泌之后呢，带着食物的味道，带着食物的 结构，比如说它的渣子被嚼碎之后就会充分的覆盖在我们的味蕾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食物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体验、 哦、 这个刺激信号就会更强烈，你知道吗？ 话梅、杨梅、酸葡萄、陈皮、山楂、果丹皮，是这些吗？ 这些是刺激了唾液分泌，但是还有一些东西在刺激唾液分泌之后还可以让我们的，比如说哈、让脂肪和糖充分的分布到我们的舌头上，巧克力啊，入口即化，它会铺满你的整个口腔，所以一下子你就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还有什么东西呢？沙拉汁、酱汁、调味料。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汉堡里面都会挤一些酱汁在啊，特别是当你一咬的时候，那个酱汁丝一进入口腔的时候，它一下子就打开了你的味蕾，这样你就因为这个刺激很强，你就禁不住诱惑，可能会大快朵颐的吃掉更多。 那是不是每个人的反应也不太一样？刚才说到这些沙拉汁啊、酱汁什么的，我对他们的这个免疫力或者抵抗力是非常强的，我觉得那东西特别腻。但是巧克力，不论给我多大的一块，我都能给它吃完。 嗯，所以这只是我们大脑功能的一个侧面。我相信我们对一个食物有偏好，有很多影响因素，比如说。书中就专门说到了巧克力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不是在娘胎里就会喜欢上吃巧克力呢？哎，有人就做了一个研究啊，让妈妈吃很多的大蒜，就会发现当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吃很多大蒜，那你也很可能很早就开始偏爱大蒜，因为会发现如果受试者在一小时间吞了一个蒜丸的孕妇啊，身上抽取羊水之后，真的能够在羊水中闻到大蒜的气味。 嗯， 后来你会发现在孕期和哺乳期喝了大量胡萝卜汁的妈妈，生的孩子也喜欢胡萝卜。 哎，这一点在医学上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就是孕妇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医生会建议她说你要综合饮食，然后平衡膳食，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孩子的生长发育啊，提供充足的营养，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来生出一个不太挑食的小宝宝，在做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嗯， 现在干什么事儿已经不是从零岁开始，而是从胎儿抓起， 从怀孕开始啊。所以为了避免生出喜欢吃高脂食品和垃圾食品的宝宝，提醒大家，因为在书中说到了一个研究，在孕期吃了很多高脂肪食物的母亲，生下的孩子需要摄取更多的脂肪和垃圾食品，因为只有吃到更多的脂肪和垃圾食品，他脑内的奖励中心才能发挥作用。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汪冰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两本书都是谈大脑的，一本是《大脑帝国》，你就是你的大脑，另外一本书是《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这一节目，继续来关注大脑。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美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想逞强去开朗，却开朗

在吃，我们也是在用大脑吃，或者说其实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饮食和进食行为。最后呢，我们就提到了胎儿在母体中，在羊水中的环境就决定了他大脑的奖赏水准。当他在比如说母亲的羊水当中，在子宫当中啊，刚才我们说了他的油就脂肪水平啊，或者热量水准是比较高的，他的大脑在出生之后就需要更高的热量水准才会启动奖赏机制，否则他就吃不满而不会开心，因为它的设定点或者调定点会比较高。所以提醒大家，真的是我们的大脑在长的每一个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有一些特殊性。哎，说到这个孩子这件事情啊， 嗯， 跟大脑还有关系的就是关于早教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刘莎， 你说的是又要从胎儿开始的， 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胎教这件事情。虽然在我认为是十几年前曾经特别火过一阵啊，那时候特别邪性，什么胎教都有，但是现在大家通常又能认同一种胎教，就是给孩子听音乐。 没错没错啊，莫扎特的音乐。 对， 然后不是说起来胎教音乐主要是三个特吗？ 然后说的这个莫扎特的音乐呢，很多人都认为说这给孩子听莫扎特的音乐啊，可以提高孩子的智力。这个美国有一个州，佐治亚州的州长甚至曾经给全州的新生儿每人一张古典音乐 CD， 那觉得能通过听这古典音乐，特别是莫扎特的音乐，提高孩子的智商。 听汪斌博士这么说，好像最后的答案应该是不能提高智商。是 你已经猜到了我最后留的这个包袱啊。 嗯， 最终现在的研究发现，没有办法有一个定论说莫扎特能让你变聪明，但是音乐教学可能能让幼儿变得更聪明。 音乐教学和这个胎教音乐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我想音乐教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能够跟孩子互动，给孩子刺激，包括声音上的刺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说大脑的成长是离不开刺激的需要的， 嗯， 所以书中专门讲到了，你看我们的环境中盖的很多楼，它可能奇形怪状的很特别，很多人就说我把楼盖成一样了，生活会有什么差别吗？从审美的角度可能是有差别，其他的角度呢，实用角度有差别吗？我想告诉大家，也许这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很重要啊，因为会发现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当老鼠的笼子里放了哪怕多了几根木棍儿，让他的环境变得丰富一些，刺激多一些的时候，他也会变得更聪明，更有探索精神，更主动。所以何况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希望孩子去长见识？这个见识不是说他去了哪儿旅行他记住了，不一定，而是在他和这些环境刺激的互动过程中，他的大脑已经在慢慢的塑形和改变。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通过孩子和外界的接触啊，让大脑不应该说变得更丰富，只能说让他和以前啊有所变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汪斌博士有没有专业的一些比如说评估报告或者是一些资料显示经常去见世面的孩子和不见世面的孩子这个大脑的就是具体的，我们说到这是物质的区别有没有？ 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直接证据啊，就关于见世面这件事情，嗯，但是就像我在刚才讲到的书中所说到了，还有就是我看到了在一个研究中说小时候就跟孩子说话， 嗯， 当父母的词汇用的越丰富的时候，孩子之后的表达能力包括智商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予他了更丰富的刺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孩子听不懂大人说话，特别是他婴儿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他说话？但实际上会发现跟他说话特别是当用更丰富的词语和互动方式跟他去交流的时候，孩子之后的发育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个研究结果迁移到所谓的见世面，那就意味着更多元化的刺激，声光电包括人际接触。那说到这儿呢，就提醒大家，实际上孩子在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我们老觉得说我们教他什么他在学习，不是这样的。你有时候会惊讶地发现，哎，他从哪儿学的？这才是孩子真正接触世界的感觉，他像一个海绵一样随时都在吸收各种刺激。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去关注孩子的成长环境可能远胜于简单的说我要教你什么。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说到了关于很多吃的内容，也说到了啊，还在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小朋友，还是说是小胎儿，还是说长大了一点点，包括成年人，其实啊，了解 大脑，在这本大脑帝国当中啊，不仅仅可以收获前面我们说到这些内容，同时比如说您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亲子过程当中，然后您在您谈恋爱的时候，您在您怎么和您的亲朋好友建立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了解大脑也都是非常有作用的。 嗯，先说说这个建立亲密关系啊，书中也说了，当我们激动紧张的时候，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候，可能都是手心出汗，觉得心跳加速，但是他会发现这究竟这种激动会被解释成什么，是发怒还是兴奋，是在众人演讲面前的压力，还是见到爱人时候的那种心动，这是由大脑来决定的。哎，这里边有个实验挺有意思的啊，他们就让那些演员去演，在你激动的时候，你和一个喜剧演员和另外一个演员，他表演的是一种愤怒的感觉，你会对激动这件事情做出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这让我们想起了特别经典那个实验，就是吊桥实验。你在吊桥上遇到一个异性的时候，因为吊桥晃晃悠悠，你本身就是肾上素飙升，应激状态，这时候你就会对异性的打分偏高，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激动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特别吸引你的人才会有吧。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心理和生理啊，心理即生理，它其实是身心合一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身体的反应只是一个客观事实，具体它你觉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的解释。 其实特别简单，就像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你特别饿的时候你吃什么都很美味，你特别饱的时候你吃什么恐怕都觉得味道不太妙。 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管理情绪的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给自己的身体反应加了一个标签，当你能够去接受这种身体反应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过去，可是当你把它当成一个固定的情绪标签的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接纳它。比如说我怎么能愤怒，我怎么能生气，但是你就想这是身体的一个反应，那可能你对它的接受程度就会变高。那说起了身体的反应，刚刘莎也说了，大脑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还回到说音乐这件事情，很多人喜欢在干活的时候听音乐，很多老板就说你把耳机给我摘下来啊，专心工作。哎，现在我告诉大家，职场中的各位，你们可以把这个研究告诉老板。多篇研究报告显示，在书中的162页中专门说到了，不管你喜欢的是哪种类型的音乐，只要你干活的时候听点什么，都会让你在干那些重复的枯燥的工作的时候啊，好过一些，还可以帮你更快的完成任务。但是有个例外啊，如果你要学的是新东西，那最好就给音乐按下一个暂停键。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不停的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你可以听音乐。 嗯， 如果你正在给一个患者做手术，别了，别听音乐了。 哎，说到这儿呢，这书中专门有啊，就是说在给患者做手术时候要不要听呢？ 要不要听？你一旦要是这么说的话，肯定就要听音乐，对吗？ 工作时听自选音乐的外科医生，比起全然无声的时候，手术做得更快更精细。还有其他几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没有和刘莎刚才说的矛盾是一致的。前提是，如果你是那一行的专家，音乐的魔力就会展现出来。 哦，也就是当你得心应手的时候，干一个对于你来说并不是特别耗费你脑力的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听音乐的，不管你干的是什么，只要你是熟练工就行。 对，而且呢，音乐最好也是你熟悉的，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啊。刚才我们所说了，你听熟悉的音乐做重复的劳动会加速，但是如果你做一些需要挑战的解决难题的时候，听音乐可能是干扰。那如果在音乐方面做一个调整，听你熟悉的音乐可能会让你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分心，会促进。但是如果你听一些新奇的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可能会被音乐所吸引，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彼此的对撞和竞争。 谈到了这本书啊，大脑帝国，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是一位普通的读者，我对这种本书的感受，我们稍后呢再听一听汪斌博士作为专业人士啊，对这本书的评价。汪斌博士，其实打开这本书以后，我有一个惊喜，原本以为一本讲大脑的科普书里面会有很多的特别深奥的知识，然后来翻着翻着突然发现我全都看得懂。你说这个事儿是喜还是忧呢，汪斌博士？ 能把一件复杂的事情，大脑我觉得是很复杂的啊，讲的简单是件不容易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的启发 就是它让我能以一种新的更与生活连接的方式去看待所谓的大脑，这让我觉得大脑变得亲近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一起大脑，那都是研究者的事情，那都是专业人的事情，那是我们不可捉摸的事情，但是其实和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普遍对男生和女生的认路能力是有一些自己的评判，很多还是偏见，大部分都说女生不辨方向，对不对？男生好像方向感更强，但是现在的脑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没有研究能证明男生和女生谁的认路能力更强，但是他们的认路策略有区别。策略区别在哪儿呢？男生喜欢指东南西北，女生呢喜欢告诉大家哦，走过那个商场再往前300米。 我觉得这个女生比我睿智，我以前呢就是说过了这棵树再往右转弯，后来发现树砍了 应该找一些相对稳定的地标啊。但是你的这个行为本身就和研究是彼此印证的，就是男性更多使用方位来定位，而女性呢是依赖地标来定位。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女性一个好消息啊，多项研究表明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女性更善于找回去的路。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格？学习和记忆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方向感为什么不同呢？我们为什么会对咖啡、烟酒上瘾？不开心的时候能把自己笑开心吗？还有如何克服工作倦怠，重拾工作热情，挖掘潜力，提升创造力、参与感以及使命感的团队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来了解我们的大脑，播出中信出版集团的两本新书《大脑帝国：你就是你的大脑》以及《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大脑帝国讲解前沿的脑科学研究成果，360度全方位透视大脑，揭开人格、记忆、情绪、智商等等的奥秘。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轻松挖掘大脑潜能，充分释放大脑价值。《激活》一书揭秘大脑中客观存在的神秘的探索系统，揭示激发员工工作热情、使团队跑起来的惊人秘密。节目嘉宾、书评人、学者汪斌博士，《大脑帝国：激活》，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汪斌博士，前面咱们主要谈到的是大脑帝国，那接下来除了关注我们自己以外，除了了解我们自己以外，我们就要和外部产生连接了。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要从哪和大家来讲起呢？ 这本书从个人的角度呢，是帮助我们激活我们的大脑和工作状态，从领导者的角度呢，是告诉领导者该如何激活你的团队。那我想每个人哪怕是领导者，他也是一个个体。这本书在开篇引用了作者大概是在伦敦看到的一个涂鸦啊，这句话说的可能能够戳中很多人的痛点，叫当我工作的时候我的灵魂在做什么。大家都可以问问啊，当你工作的时候你的灵魂在做什么？ 我的灵魂在指导我工作 做直播的人我相信应该是一定要魂和体在一起，对不对？不然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但是很多工作的朋友啊，一边在那哒哒哒敲着键盘，一边已经魂飞天外啊。比如说计划下一次旅游，比如说跳槽，比如说在想中午吃什么。 那不都敲错了吗？ 那很多工作可能相对机械的，就是熟练的工，所以他会觉得说做这个工作太无趣了，所以灵魂才飘走了。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告诉大家，这就不是一个激活状态了，因为你魂不守舍，魂不附体。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工作中有没有大多数时间是发挥了自己的最佳状态？这书叫激活吗？我问问大家，有多少人是在工作中大多数时候是激活的？ 我觉得这比例 你还记得咱们以前做过一本书，那个书就谈到的就是你要集中精力的去工作，其实你的工作时间可以比以往缩短更短，然后可能也只有30%的就是原来的工作时间啊，就是你集中精力去工作只需要30%，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是不是也只有30%的人在集中精力的工作呢？因为你想100%里面只有30%是集中精力的，这是全人类的一个比较应该还算比较大的数据的一个总结。 我看以后调查公司可以不用花那么多钱了，直接找你咨询一下啊。 我看的书多，记性还好。 看到的这个一个调查，应该是调查样本量还挺大的，国外的调查，70%的员工呢都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那也只有30%的员工是投入工作的，那约有80%的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无法发挥最佳状态，还有17%的员工是主动的脱离工作，那就实际上身体在那儿，但人是抗拒工作的，这都说明实际上很多公司的员工其实他从人力角度来讲是一种浪费，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因为你想想如果你在工作中是游离的，你一定是不开心不快乐的，对不对？ 这分两种状态，如果呢他本来呢也没有什么能力，他就是觉得他有一个工作，哎，能有一个职位，然后能够挣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然后他觉得他只要能天天做到这儿，他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那对于另外一种人呢，他想提升他自己，认为他自己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浪费生命，他就是痛苦的。我觉得我说的非常全面，如果有调查公司需要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话，还可以来找我。 你刚才说到的两类人啊，这两类人我把它极端化一点，一类人是觉得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获得满足，比如说挣到钱，我吃到东西，我买到衣服，我们把它叫做享乐型的幸福。那还有另外一种幸福呢，就是我觉得生活有目标有意义，我觉得我能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叫意义感的幸福吧，如果我们是这么理解的话。 工作与幸福感哈。 对，那研究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啊，这两种幸福我们不能说有高下之分，但是在书的34也专门讲到了四项的独立研究表明，目标型的幸福感就是我刚才讲的追求意义的幸福感高于享乐型的幸福，享乐型的幸福是以拥有为最终目的的，而且呢它对免疫系统的益处也更大。不过遗憾的是呢，只有在研究的调查者中，参与者中只有不到1/4的人处于这种状态。还有一个更让人惊悚的研究哈，有一个研究团队找了80个成年人调查，抽取他们的血样，随后呢去研究了免疫细胞，发现有意义感的幸福的人呢有更强的免疫力。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又说回到汪明博士你的老本行了。我印象当中在心理学啊里面就说到了人的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需要，当然最基本的你得能活下来，然后才有其他的一些衣食住行啊娱乐呀或者是奉献的需要。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幸福与工作其实也是从前面说到的啊这些不同的需要所产生的，就是你的大脑在你开始啊还吃不饱的时候还要濒死的时候，他接受的呢是吃饱就很幸福，然后等你吃饱了以后呢你又给他了另外一个刺激，然后他会觉得这个比那个的幸福带给你的愉悦感更加强烈。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啊觉得这个工作你很痛苦，你觉得有问题，那么你不妨啊根据大脑这样的一种奖赏机制来做一些相应的小调整。比如说我今天写了一篇这个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那你明天你写一篇10个，那么一点点小的收获，一点点小的收获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刺激你的大脑，让它的奖赏机制在逐渐的建立。 哎呀，你一下就说到了书里的重点啊，其实激活整本书的核心是怎么激活你的奖赏机制。那实际上在大脑帝国中也说了，有些人为什么天生勤勉有些人不勤勉呢，这真的不能怪他们意志力不够坚强。 他妈妈当时怀孕的时候有些食物吃的太多有些食物吃的太少 是因为他的大脑，有些人的大脑在努力的时候就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让他觉得努力是件快乐的事情，而有些人努力的时候他释放不了那么多多巴胺，所以他不觉得努力有那么快乐。在一个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就是发现了控制他多巴胺分泌水平之后呢，一开始多巴胺分泌高的大鼠会选择性的吃东西，我去找那好吃的，那如果把这个水平调低之后呢，给啥吃啥， 无所谓呀、啊，吃什么都一样啊。哎，大家听到这儿，你就在想这个 他这生活，这个无所谓的大鼠的生活太没意义了。 对，他自己也会不开心的。所以就刚才刘莎说的，我再提一个激活的建议，就是哪怕你做同样的工作，尝试每天用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就是在打字，你可以每天挑战自己在一分钟内多打一个字，多打五个字，多打十个字。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渴望被激活的。那想想我们每个人，书中提到了一个激活方式啊，你的最佳自我，你在什么时候曾被充分的激活过？那个时候你是什么状态？我跟大家说真的，我想了想这件事情啊，哪怕在想的过程中你身体都有一种被激活感，那是什么状态呢？那是你一直在探索世界，发现世界。那为什么很多人在职场中不开心，不被激活？这也不能怪大家啊，因为现在的职业分工很细，你就拧这个螺丝，我们会觉得你天天拧，你就会越拧越快，这叫专业化细分。但是往往拧螺丝拧久了以后，我们大脑奖赏机制不启动啊，这活单调重复没意义。在以前原始社会，一个部落可能我们周围有50个人，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东西，你不仅做了全程，还和最终用户有关系。比如说你为部落提供食物狩猎，你知道你在为谁工作，你的工作能产生什么意义和变化。而现在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原始人狩猎完了以后，他和他的部落的这些人一起来享用食物的时候，那种满足感是现在这种细分化的分工的工作者很难能够体会到的。 对，你让我天天拧螺丝，最终我觉得我就是个螺丝。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被允许只当做螺丝。那这既有工作岗位的调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想办法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因为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不仅幸福受损，我们刚才讲了免疫力还受损，更重要的是你的人生每天8到10个小时在工作，你都不幸福，这个代价多大呀。 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呢，我们邀请汪斌博士和大家分享了两本新书，激活如何使团队跑起来，以及大脑帝国，你就是你的大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汪斌博士，您的结束语是什么呢？ 不论是对大脑的好奇，对工作的好奇，还是对世界的好奇，我觉得本质都是一样的，人只来世界一次。我觉得不多看看，不多试试，真的挺可惜的。所以珍惜你还有的每一分每一秒， 珍惜你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感谢汪斌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想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静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 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